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OK， 请你们先把圣经翻到但以理书好不好？因为这本书不好教，请你们把书先打开，翻到但以理书好不好？今天我们来讲但以理书。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哈。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早晨奉你的名在这边参考你的话语。圣灵啊，你是那个教导的老师，我们就恳求你今天早上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因为智慧能力从你而来，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主啊，这些深奥的这些话语真的是不容易明了，就求你亲自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说的听的得到能够得造就。主，我们真的是将这个早上放在你面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这本书呢，其实非常没有到，谢谢史莱修。OK， 好，可以了。过来一点。基本上呢，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预言的性质的书，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很多的争议。那因为在每一个不同学派，他们的看法会不一样，所以我想呢，你们在看这里，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也看了很多的解经书，那也听了很多人来讲这本但以理书，那会或许你今天听我讲，会发觉跟你们所听的会有一些出入，一些说法不一样。那是因为本身他们是属于什么样学派，他们所站的立场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解释会有一些不一样。基本上我的立场呢，是用我的立场是千禧年，我的是千禧年派的立场来说。所以如果说你们听到有不同的也请你们包涵。那如果说你们对研究这个末世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多看一些书来做参考，这样好不好？好 ，OK， 好。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但以理，他是在约西亚年间的时候他生出来，而且他是一个皇室或是权贵的后代，所以他的身份是其实是挺好的啊。他跟耶利米是同个年代，在约雅敬，记不记得说我们在上那个先知书的时候，约雅敬那个时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来攻这个围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曾经把大概有10000个犹太的青年呢带到巴比伦去，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就被带过去了，而且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就是 teenager 17岁，非常年轻的时候。那但以理本身呢，他经历了，他亲眼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的灭亡，那也经历了巴比伦这个国的这个灭亡及波斯国的兴起。他所侍奉的年日呢，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一直到波斯古列王，其实很长的时间。你看他服侍了多少，70年之久。他死的时候到90多岁，那你能够想象他从青少年17岁一直到90几岁，他是这样子服侍上帝，而且看到这个朝代一代一代的兴起灭亡，所以他是一位传讲外邦人日期的这个兴起的先知。这是，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它的历史背景哈。那你们要先知道说，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先知书到了最后是怎么样，以色列人悖逆，对不对？悖逆之后整个以色列就怎么样，亡国了，亡国之后全部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被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去。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你说一个国家要成立，第一个他要有什么，王，对不对？要有王嘛，没有王你不可能成立。再来要一个什么要人民，对。然后第三个呢，土地。说现在他这个国家只剩什么，只有人民，而且人民是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个国家基本上是 没完了，灭完了，没有了。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他们不是问耶和华说，你是不是已经离弃了我们以色列人民族了，已经不管我们了？他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对神有这个误解啊？所以在这一个但以理书的历史背景来讲，就是本身这些以色列的他已经没有这个完了哈，他们也没办法，他圣殿也被毁了，所以他也不能做这些祭事，他唯一有的就是他们自己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国家，他们遵守他们自己的一些律法哈。那所以说你要想想说，在以这种状况之下，那上帝呢，就是借着这个外邦的这个巴比伦王，给了他一些异梦，也给但以理看到异象，然后让这个但以理看到了，在他以色列灭亡以后，接着他们在这个外邦国家的一些朝代的这些更新兴起灭亡，甚至呢，这个但以理书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还要超越的那个你所看到的那个历史到末期。到最后的末期，所以你们在听我讲的时候，你们脑筋一定哈，要从前面的这些实际的历史呢，还要超越到未来，今天那个末日，就是得到耶稣基督再来哈，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在末后的日子，那这些末后的日子呢，将要被什么？被神所取代，好，有个弥赛亚国度，而且弥赛亚这个国度是怎么样？不会毁坏的国度，所以你们脑筋一定要想起来。但以理讲的是这个东西，好。那他的文体呢，分两部分，在第一章第六到第六章的时候是讲到是历史的事件，专门是记载的历史。那在这个，而且但以理呢，他在里面，你看他写的时候，但以理是以第三人称来写这个历史的故事。那前面呢，讲到的就是这些外邦国家他们的兴起。那后面七到十二章呢，是讲到这个启示性的预言，讲到发生了很多的这些异象，以及未来的这个预言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但以理是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在这本书里面。那什么叫做启示性的文学呢？启示性的文学基本上呢，它有很多的象征，很多的意象，所以你们看这本书好像看也看不懂，对不对？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所以它是一些象征性的哈。那而且他先知书，我们前一阵子所查的先知书通常是怎么样？上帝借的先知要让人民怎么样悔改，对不对？希望人能够悔改归向神。可是启示性的预言是什么？人民已经被掳了，人民已经怎么样在苦难当中，对不对？在以色列民族这状况，他们是不是在苦难里头？是。所以呢，基本上他启示性文学是上帝呢借着这样子启示性的文学来安慰他的子民，然后让给他子民知道那个永恒那个盼望。所以不同在先知书跟启示性的文学的不同，了解了吗？可以哈。好，继续下去。我讲会有点快，因为东西很多。对，这本书呢，语言两种语言来写哈，在你可以看到它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及后面后半部，从最前面的第一章跟后半部八章到十二章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中间那一部分呢，第二章第十节下半到七章二十八节里面是用亚兰文来写。其实所以说在记载到这个这些历史外邦人的这些在宫廷里头发生的事情呢，都是用亚兰文来写。亚兰文是其实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的他们主要的语言。好，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大概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哈。第一章我们就讲到他些，刚刚我们讲到一些背景，对不对？是他的背景的状况，即一旦以理及他的一些朋友所发生被掳到巴比伦所发生的事情。二章到第四章所记载的是世上列国的命运，然后你们还记得八到十二呢，讲到是以色列国的命运，基本上就是两个。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分？我们是外邦人，对不对？哈，事实上有世界上列国的命运跟以色列国的。为什么要说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是神什么所拣选的民族， 上帝跟他们立约，上帝会不会离弃他们？不会。所以上帝呢，他在后面还会交代这个以色列民族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你们要着急的，在以利书讲的就是这两个，可以吗？好，我们先来进到第一章哈。第一章呢，我们就刚刚讲到说，但以理那个时候17岁的时候，被他们很多一万人的那些，而且都是一些精英啊，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些少年人呢，被抓到这个被掳到巴比伦。那他们这个巴比伦完呢，他们就是要为他们把这些年轻人集合起来，要给他们好的吃好的喝好的，然后要给他们这些教导他们这些巴比伦他们当地的这些知识文化。可是你看到圣经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但以理跟他的这三个这些少年人，他们怎么样？不吃，他们不吃这个巴比伦的这些晚给的膳食，在皇宫里头，他们是在皇宫里面。那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吃什么？不吃猪肉。所以在这里他一定会吃到什么？猪肉，对不对？而且呢，他们的酒，而且巴比伦他们一般人可能他们会拜偶像，所以他们的食物可能会是去敬拜过的，去事先拜过的。所以但以理呢，他不以玩的善跟他所给的这些酒啊来玷污什么，玷污自己。其实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讲，能不容易的事啊。青少年其实是永远都很饿，对不对？看到什么都要吃，可是很不容易哈。就是说他们立志，他们就是立志不要。所以我觉得哎，是很难得哈。那他们立志就不要吃。所以神呢，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赏赐给他们什么？聪明知识，对不对？他们立志在神面前这样子的将自己分别为圣，神就赏赐给他们各样的聪明。然后呢，而且但以理他也明白各样的意象跟异梦。在王跟他们对话的时候，这些少年人跟他们巴比伦里面的这些少年人比起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们怎么样相比的。而且他们是常常站立在什么王的面前，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是非常的突出，非常的有特色的话，你不可能到王的面前去站立。所以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跟用法术的胜过10倍。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我们愿意立志将自己分别为圣，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敬重上帝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安慰我们？就会，对不对？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好，可以吗？第一章下来，第二章了。那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那奇怪，可是很奇怪的就是，他醒了以后已经忘了这个梦是什么梦了。他就找了所有他们里面同这些有知识的人来问他说：“你要告诉我做的梦？哎，有人这个样子吗？有人这样说我做了一个梦，你告诉我我做的是什么梦？对不对？而且他其实你看到尼布甲尼撒是很残酷的。为什么？他说你们要是没有一个人来帮我解梦的话，我就要把你们怎么样全部杀掉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暴残酷的一个王，对不对？那但以理呢，他怎么样？他就说好，他跟他的他知道了，他说哦，如果说没有办法解这个梦，他要把这些都杀了。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问什么，问这位他们所求告的这个神。好，那神给但以理告诉他这个异象的这个异象，帮他解了梦了。所以这个我写到红色的这个知识，但以理跟神的祷告称颂。那你看到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什么样的神？他是不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是不是智慧能力都是属他的神？而且他改变什么时候 日期，那完呢？是不是他废？是人废的还是神废的？王废的，对不对？他废完，他也什么立完？他将智慧施与智慧人，将知识施给聪明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即使他们在外邦国家，对不对？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即使在外邦国家，这个神还在不在？神有没有离开他们？神有没有转权在他们身上？有。神有没有转权在这个外邦人的身上？有没有？有。好，所以好，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是神的一个主权，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掌管。神给但以理解这个梦，让他去跟尼布甲尼撒告诉他说，你所做的梦是什么梦。好，我们来看一下尼布甲尼撒的梦。他做了，他梦到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金像。那这个金像里面呢，讲到一个头，一个金头哈，那也讲到银的胸跟背，铜的腹部，铁腿跟泥的脚。你可以看到它是金银铜铁，金是最怎么样，最棒的材料，最好，再银就差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差，你到泥的话根本就不值钱了嘛，对不对？这个玉表里面讲到，这个金头讲到就是怎么巴比伦这个国家哈。那银的胸跟背是指马代跟博士，铁这个再来就是这个肚腹呢，是讲的是希腊，铁脚跟泥脚讲的是罗马。所以说哎，上帝给巴比伦做梦，巴比伦那个尼布甲尼撒做梦，他是外邦人，神也给他看到什么未来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在巴比伦完了以后，兴起来的就是什么马代跟波斯这个国家，波斯国家完了以后是什么希腊，再来就是罗马。好，所以说神也让这个尼布甲尼撒接着一梦，然后让但以理看到哎，这个历史，他们在这个外邦人后面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你能够想象今天如果神里告诉你说美国未来会怎么样，这个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以后是哪一个国家，哇，这实在是有点兴奋也有点恐怖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会怎么样，会灭完，对不对？在里面有讲到一个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哈，这里讲的是弥赛亚建立的一个神国。我们要继续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哈。好，你看一下在第二章34-35，你们可以跟着翻一下好，第二章34-35，因为我讲的会很快，所以你们要很专心哦，不要打瞌睡啊。那你看到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怎么样打在这个金像的这个脚，瞬间的时候一打的时候，整个金像都怎么样碎掉，整个都打粉碎了，是突然的一下的，好，不是慢慢的，他一打整个都粉碎了。而且这个石头打这个金像的石头变成一座什么大山，而且要怎么样充满天下，这个很重要，记得这个石头啊，充满天下。那但以理从这样子看到这个神所那个看到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一个异梦，他就知道了，他知道了什么？怎么样？神带他好，从这个历史的画面一直跳跃到怎么样？这是一个三度时空的超越到未来啊！这上帝很棒啊！而且上帝做事绝对不是怎么隐藏的，他会事先告诉人家知道。好，那他看到什么？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什么命运？他接下来看到之后呢？他之后呢，接着是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说，头巴比伦，胸是什么希腊，马代波斯，再来是希腊，再来罗马。神告诉他说，这些国家会兴起更新，然后最后到了最后，这些都会怎么样，都会灭完，所有世界上的这些国家最后都会怎么样，都没有了， 都会灭亡了。被取代的是哪个神？哪个国度？对，你们好聪明哦！一定要记得，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会怎么样？都会没有。最后是谁做完掌权？神，上帝。好，所以说，你就看到说，从这些意象，你看到了一些这个国度突然的来临。它是外来，一个外来的干预。刚才讲到说，这石头是外面来的啊，它是一个神怎么样主动的干预。好，神在历史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历史里头做完掌权。你在历史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个国家正在打仗，你看到现在国家乌克兰在打得很厉害啊，这个国家打仗，那个国家被灭亡被兴起，你会看到说这个希腊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对不对？巴比伦也是他的那个领域很大，希腊，然后整个这个国家这些外邦国家的这样这些兴起，这些打来打去都在谁的手上？神国手上。最终到末世来，谁要掌权？好，神掌权，有一个神的国度，可以了，记得了，继续下去。因为这些跟我们今天讲后面都有关哈，你只要基本的大概概念记得都可以哈。 就是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他在哪一个部分是在还在同上头呢，还是已经到在 金的？还没有发生，金头，他这边讲到那个金头在。其实哈，金头已经可以这样讲说，它是在金头里面，因为金头讲的是巴比伦，可是里面有一段啊，讲我看一下在哪一段，他有讲的，对对对对，他讲的是巴比伦，应该是那个时候他们是在金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被灭亡嘛。好，所以看到的是未来历史的发生的事情，可以哈？好，清楚吗？可以吗？至少第一个金像清楚了哈，好，记得哈，因为有好多意象。好，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神的国度哈，这个神的国度呢，就是有一个特色。你看到二章四十四节，他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令。另外立这一个国，这个国呢是他这个国呢是神的国，就是将来弥赛亚来的这个国哈，这弥赛亚的国度，它的独特性是什么呀？它有什么独特性？你写得很清楚啊，它是天上的神立的，而且它不是属别人，它是属谁的？神的，对不对？它的范围呢？他打碎灭尽一切的国，所以他的范围是包括所有一切。他的实现是什么？是永远。他的性质是什么？永不败坏。所以他二章四十四节就已经看到这个神国的一个什么特色了。你把二章四十四节抄下去，你们回家自己去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神的国的有什么样的特色。好，第三章火药。看一下这个火药哈，这个火药呢就讲到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这里边你不所以说外邦人就是外邦人，拜偶像就是拜偶像，他不悔改啊，他就是不悔改，为什么？他但以理已经告诉他这些你完了以后会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尼布甲林撒王他怎么他竟然去建了一个金像，他没有悔改，他建了一个金像，而且要每一个人都来跪着，这样的一个金像来怎么样？来跪拜，他把这个金像当做一个什么偶像？可是他却没有办法看透，看出这个让他做梦看到金像后面的那个神才是真正的神，所以他就继续去拜那个偶像。这三个少年人，就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三个少年人，他们不拜这个偶像，就他们就被什么丢到那个火窑里头去了。丢到火窑里去的时候呢，结果谁在里面帮助他们？ 神。 神，因为本来是三个人，在火窑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四个人，他们本来是被绑起来的，而且在里头是怎么样？跟着人子走来走去的，这是一个 很神奇啊，是不是一个神奇很奇特的一个经历。所以说后来他们就把他给什么从火窑里头让他们释放出来。尼布甲尼撒，你看你这个外邦王，外邦神的王，他怎么说呢？他说，哎，这三个少年人的神是应该怎么样称颂的，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都知道这个神是应当称颂的，而且他也知道他差派使者来保护他的仆人，对不对？他们不遵王命，就不遵守他自己的命令，对不对？那他们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他这样子，他自己亲自，尼布甲尼撒王亲自这样子，他说，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如果你们要盘赌啊，盘赌他这个三个四个少年人所拜的这个神呢，必被怎么样，因此宰了，对不对？所以他知不知道这个王，他知不知道这个王，对不对？没有，他也知道没有别的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可是他有没有去拜这个神？也没有啊。所以人真的是很明知道有神，可是确实不愿意去拜这个神。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亲自的什么干预跟拯救，他对于这个这样子愿意不拜偶像，不像宁愿死好不愿意去敬拜别的偶像的这些样子的人呢，他上帝是很愿意来拯救的。看到了哈，这都是实际的事情发生的事。我想如果碰到我们，我们想不容易，我们可能都会低头说啊，好，为了我的生命不能怎么，我就没办法会屈服。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这样我们看到第四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又做梦，又做了一个梦，上帝很恩待他，常常让他做异梦，我们还没有做到异梦哈。他梦到什么？一棵大树越长越大，大到呢天上的飞鸟栖息在他的上面，大到呢这些野兽怎么样在他的树下面。结果突然呢就怎么样，这个树把他怎么砍了他的枝子，对不对？砍了他的枝子以后，这些飞鸟啊走兽都走掉，这个树还在，而且呢他让这个树，他怎么样，这个树的这个解梦的意思讲的就是指的是谁呀？尼布甲尼撒，讲的就是他自己。那你再看里面看到说神让尼布甲尼撒怎么样七年怎么跟变成野兽一样在外面吃草，好，跟野兽一样在外面吃草，他的心不如人心，给他一个手心。七年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回来了，他就知道了，给了他继续从兽性回到人性。这个目的呢好要让世人知道怎么样，同事的那个你们念一下四三十五的，再在一遍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与己为人道，有没有很清楚，对不对？这个权威仪式的尼布甲尼撒王将这个以色列国给灭亡，把他们全部掳到他自己国家的，要让他知道是谁在掌权啊？是神，最高者是神，仍然有这个神在掌权。所以日子一满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就举天，就举目望天，聪明又归附于他的时候，他又怎么样？称颂至高者。他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那这个神的权柄是怎么样拥有的，他的国是怎么样传到万代，有没有很清楚看到是谁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对不对？我们所拜的这个神不是那个金像哦，好，是我们所拜的这个神，谁将国施与人？这个神，对不对？谁立人来掌权呢？神。谁让奥巴马来当总统？ 神。 那我们要不要为奥巴马祷告？ 要。 知道吗？我们要为再三掌权者祷告。好。第五章讲到巴比伦王国的分裂，他的儿子叫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叫伯萨， 他其实他看到他父亲，你想他的父亲那个七年，那七年单受的时候，他儿子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但他爸爸在宫廷里面发生那么多事情，他会不会知道？他知道。可是呢，他有没有改变？没有，而且更可恶。为什么？你看啊，他虽然他是他的儿子，虽然知道这一切，他心怎么样？非常的不谦卑。为什么？他拿了那个他老爸呢，把那个尼布甲尼撒，把以色列人的这个圣殿里头的这些器皿，其实他是放到这个神殿里头，他爸爸没有去碰哦。这个儿子更过分啊，他把这个器皿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喝，跟他的一些他自己用啊，这个是非常亵渎神的，不把神看，单神看，他去做了。而且呢，他又赞美那些不能看不能听这些金银铜铁做的这些石头所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假神应该很多啊。好，他没有将荣耀归于那个手中让我们有气息的那个神。所以你看到那个伯萨萨他的结局是什么？对，上帝说他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什么亏欠，先把他称一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被称一称的，好，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那天晚上呢，这个他就被杀了。那这个国哪一个国家取代了这个巴比伦？马代波斯。好，你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金像的时候，看到巴比伦的下面是谁？银，就是这个。实现了没有？实现了。第六章讲到那个时候已经，那个时候是马代但以那时候但以里已经进到这个马代人的大力乌玩那个时代了哈。他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大力乌玩很喜欢但以里，但以里你知道，你不讲一下，我也很喜欢他，这个大力乌玩也很喜欢他。因为神他敬畏上帝，上帝也让人来怎么样，来你对神，你在神面前谦卑，他就使人怎么样升高，对不对？所以但以理在这个王的面前也是被升高起来的。可是其他人就嫉妒他呀，嫉妒他的时候，他们说我怎么样来害他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自己的律法里头害他，就是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要对着这个耶路撒冷来祷告，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故意说好，如果你们呢，如果他就跟完说，哎，他去拜别神，没有拜你，好，如果凡是这样子的，要把他丢到狮子洞。所以说，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洞的时候，大力乌很难过的，而且他还会说，你的神会去救你的，你知道吗？他很清楚啊，这些外邦人的玩啊。那结果狮子有没有把他给吃了？没有，对不对？起来的时候，你没看到马代人大力乌玩，他又这样子，他这样子说的是什么？他说，他说这个全国的人民啊，你们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怎么样战兢恐惧。他就说，所以这个大力乌玩，他知不知道这个神但以理所拜的这个神是什么呀？永存永活的神，而且他的国是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有存无极，他可以保护人，大救人，还可以施行成绩。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都赞美这个神。所以这个神实在是值得，不管是什么样，凡有气息的人都值得怎么样称颂敬拜赞美。亲眼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在看但以理书有没有看到这些王所对他的赞美。所以神亲自也干预，神止住这些罪恶。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罪恶在这些外邦人国家里面，各种的险机奸恶的事情，各种不合理的事情，神可以来止住这些罪恶，带来公平。好，那恶魔的人呢，想要致死，将但以理致死地，结果那些人反而怎么样，被丢到狮子里头，狮子洞里头去，反而遭处死啊。上帝有没有让这个公义的人来真的是为公义的人伸冤？有没有？ 有 哈。所以说 那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看到说，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在面对一些逼迫逼迫的时候，我们从刚刚感到那个火窑，对不对啊？其实在第一次他们在刚刚见到但以要吃强迫他们吃那些不洁净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这些逼迫里面。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外邦国家，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样按照神要他们所做的，依然是这样子的敬畏神啊，过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应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哈。那还有就是，其实但以理，你们看但以理哦，他经过了好几代王朝，对不对？最后是巴比伦王，然后马代波斯，所以说七十几年他换了好几个大老板，对不对？有没有？通常一个王他所有的人都会怎么样，都会换掉。可是但以理有没有被换掉？没有。所以呢，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我们那些上面的老板会换掉，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能够跟但以理学习，我们怎么样按照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其实但以理也尽心竭力的服侍他的王，对不对？并没有偷懒，也没有说、就不管了，没有。所以呢，他可以经历好几代的王，我们也可以经历好几代的什么老板。好，可以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世兽，这个是世兽，看一下哈。我们把第二章跟第七章其实都有相关的哈。其实你们看到这几个意象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是第七章里面的世兽，这个狮子有鹰刺的狮子呢，讲的就是谁？尼布甲尼撒。那在七章四节里面讲到尼布甲尼撒得了人心，七章四节你看到他就说兽从地上站立起来，用鸟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里讲的就是尼布甲尼撒。刚才我们说到说他七年像兽一样，后来又恢复了人心，讲的就是这一段。 OK。 第二个呢，讲到盘跨而坐的熊，讲的就是马代跟博斯。好，那在七章五节里面呢，七章五节里面讲到说盘跨而坐呢，讲到就是说这个波斯王比马代，因为后来波斯王战胜了马代嘛，哈，波斯王比较强。他口衔三根肋骨呢，表示他们征服这三个国家，尼底亚、巴比伦跟埃及这三个国家。再来第三个兽是有四个翅膀四个头的豹，讲的是谁？希腊。好，希腊。然后这个希腊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王是谁？亚历山大帝。对，亚历山大帝完了以后，他死了以后呢，他就四个将军分裂，分成这四个，你看到的这个我所写的这个四个，好，就分掉了。再讲到可怕的这个十角兽呢，讲的是罗马。好，那可是里面这个十角兽，这个十角上面这个十角呢，是在七章七节里面讲到的，这个十角里面讲的是你们还要再飞跃一下你们的历史呢，到这个最后，就是到了最后呢，有十国联盟受到敌基督所操纵。哎，这敌基督跑出来了啊！好，记得了哈。这个十角，这个兽指的是罗马，可是呢，这个十角呢，因为这个十角呢，在历史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讲，罗马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十国的联盟呢，还没有发生。所以他们神学家就认为说，这是在末世会有十国联盟呢，受到敌基督所操纵，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因为在讲到小角说夸大的话，指的是敌基督哈。在七章八节跟十一节里面，这个讲到的是敌基督，也就是启示录十三章五到六跟十九到二十节，你讲到的是敌基督。而且在这个后面呢，人子也出现了，看到没有？在七章九到十二节里面，我讲到写的启示录就是那个对启示录那边发生的。但以理是旧约里面的启示文学，对不对？那新约是哪一本书？启示录。启示录写的更精彩哈，更多。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所以说，这个人字呢，就讲到是弥赛亚 建立了这个神国末日的审判。其实你们看，我们刚刚讲的金头是有没有相关，跟这四个兽其实讲的是不同样的事情，有，只是在这里面多了一个敌基督跑出来。哎，人子刚刚没看到，可是刚刚那个石头对不对，是玉，是讲到那个弥赛亚的王国。现在这个人子呢，人子呢他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在这个第九章讲到说，我光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的恨骨亘古常在这。那人子他的未来，他的是他的那个审判啊，及大家来敬拜他，服服敬拜他的景象就已经写出来了，在这里有没有相关？知道了吧？记起来了没有？清楚了哈。其实这个表是那个马有藻先生写的，他写的很好，这个表对的很好。我是把他的摘录下来，他写的很好。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马有藻的那个旧约改文。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我们刚刚从第二章里面有讲到这个神国的特色，对不对？在这个七章里面，你们看啊，翻圣经翻到七章里面，也讲到这个神国的这个特色。从第七章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的统管是所有的掌权，是吧？权天下的诸国的大权都是归他，归这位这个神。那掌权者是谁？是谁？是人子，知道吗？坐在宝座上的那个是谁？他说见有一位像人子的，看到没有？在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好，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这。那宝座那个是指的是上帝，然后人子降下来，他得到了权柄，然后他要来做审判的。他的实现是这个国的实现是怎么样？永远的。好，将来我们都会在这个神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到这个神国国度，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的哦。如果你现在对这神国国度没有兴趣的话，你站在帐幕里面你会很痛苦的。好，因为你看他说在十四节里面讲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这位上帝，他的权柄是怎么样？是不会的，不永远不废弃，国度必不败坏，可以吗？讲到这个末世，讲到这个最后，这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位上帝呢？除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上帝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盼望，就是永远，就永远就是等候这个我们新天新地的来到，我们跟神在一起的，让神住满掌权，而不再是在这个罪恶时代，在这个恶势力里面。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这是以后我们所要经历的。好，好，看来第八章，你们有没有觉得不清楚？可以吗？眼睛睁大，好，继续，要不然我讲完你们不找我来讲，我等一下有考试。看清楚啊，等一下考试，不知道你们要考什么。好，我们现在讲到第八章，讲到公绵羊跟公山羊。那我还是一样做一个对照表，因为我做一个，你做对照表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他的意象到底在讲什么，其实还是一样的。好，那这个这里讲到的其实就是一个双脚的两个脚的这个公绵羊呢，讲的就是马代跟什么波斯。好，看到了没有？第八章的那一行，那这个独角的公山羊讲的是什么？希腊。那 OK， 这个讲到八章三节里面，这个两个角呢，一个比较长的话，比较高的话是指波斯。刚才还是讲到波斯，波斯比马代强嘛，对不对？刚刚不是说那个熊盘胯而坐嘛？讲到也是这个波斯来拖马代。在希腊里面八章五节里面有讲到这个飞蚕角，讲的就是飞蚕角讲的是亚历山大呢，他很强盛，可是他突然死，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呢还很年轻，很小，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瓜分，瓜分了这四个将军瓜分以后呢，有一个他们的有一个后面之后呢，有一个叫做安提阿哥以比芬尼来亲睹圣地， 这个在讲到是八章九到十二节讲到的是这里。那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个可以了吗？哈，再来下去。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里面，刚刚我不敢讲到说这个长出一个小脚，从四个将军里面有跑出来一个小脚，对不对？这小脚不是我们刚刚所前面第七章所讲到的那个敌基督，讲的是敌基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哈。讲到的是这个人呢，从希腊帝国的这个里面出来，他是叫做安提阿哥伊比芬尼。他是出自这个是叙利亚，不是口叙利亚帝国哈，他出自叙利亚帝国，那他统治西流西王朝，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暴君，他想要将什么犹太人希腊化，但可能吗 ？OK， 好，继续看哈，而且呢，他迫害他们，根据那个马加比的一个书的记载，他要消灭这个犹太教，那以希腊的风俗呢，来这个让他们用这个，让他们能够转换成希腊的风俗呀，来拜这个宙斯哈，来取代犹太教的这些祭祀。而且他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就是他在圣殿里面呢，他摆了宙斯的祭坛，而且他严禁他以色列人要守隔离的隔安息日，因为这个是啊。神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的时候，神就已经叫以色列人亚伯拉的后代要遵守这些礼仪哈。那他把所有的律法草本都毁掉，那把他们的杀了，有拥有这些律法的人杀了，而且他在祭坛上摆什么，摆猪肉，这好亵渎啊，这非常亵渎，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是亵渎上帝啊，那污秽了这个圣殿。他这样子的这种做法呢，结果导致的这个马加比的这个马加比他们这个家族的叛变，那他的儿子 Judas 这个最后呢击败了这个西流吉这个军兵这个王哈，所以他将这个圣殿重新洁净，恢复祭祀。所以今天犹太人说他们还会再有这个修殿节，他们过这个修殿节哈，所以说就是这个的由来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安提阿哥伊比芬尼呢，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什么前身，一个预表。因为敌基督他来目的就是要来将以色列人怎么样完全的毁灭，这是敌基督所要做的事情哈。所以他是一个敌基督的预表，他不是敌基督，可是他只是一个预表，而且这个事件是很有名的。好，下一个。那这边讲到他说这我们因为在八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有讲到一个数字2300日，他说这个事情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啊？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说这个除掉这个献祭施行毁坏罪过，刚刚不是讲到那个碗不是把这些全部毁坏了，对不对？好，要到多久的时间呢？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讲到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这边所解经家他们所解释的说，因为一般凡祭是一天两次，代表以色列整体所需要的救赎。2300日你除以二的话，就是1150天献祭的次数。所以这个时间刚好就是他被祭坛被玷污，一直到这个马加比的这个，刚刚不是讲到那个马加比把它重新恢复变成那个修殿节吗？这段时间刚好就是1150天啊，所以说他就问了这句话说，哎，这个除掉残现的燔祭跟要到什么时候这个圣殿才会洁净，就是指的这段时间，可以吗？好，来你们念一下上面写什么字。第九章讲到70个7，这个很重要啊，你们一定要记得啊。现在你把给画一下啊，可以打一个一下。 这个七十个七，七十个七里面呢，七十个七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第一个是七个七，对不对？你先看到我几个方块啊，一二一二，好，里面一个第一个是几个七？ 七个七。 第二个呢？再来呢？好，再来。中间还有一个什么？教会时期。好，不要掉掉，因为我们在教会时期。后面最后一个一个七，好。所以这第一个七个七里面讲到的是重建耶路撒冷，他这里从第一个日期开始算起来的时候，是从尼希米记二章一到八节里面，这个亚达薛西王呢，他发命令说你去建重建耶路撒冷，开始算，算到建完重建耶路撒冷总共49年，所以呢，这就是第一个七个七49年。那从这个47个7完了以后，到第62个7结束了以后，很重要，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看到了吗？受膏者怎么样？被剪除，这就代表什么意思？ 基督的受 害。好，基督的受害是什么时候发生的？7个7加62个7几个七？69个7，记得了没有？ 记得， 然后脑筋背一下，第一个七个七是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过完了之后，到62个7完了以后，总共是69个7之后，发生一件什么事？ 基督的受害，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再来，好，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后面呢，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在主后70年，那个提多将军将圣殿怎么样？毁坏。所以你们再看到那个你们翻到第九章哈，你们要看一下啊，第9章25节开始讲到七个七啊，你们翻一下啊，第9章25到第27讲到七个七里面，好，所发生的是最后呢，最后一个七是指的是什么？大灾难，大声一点，最后一个七指的是什么？ 大灾难， 大灾难，好，那。在这个所以每一个我现在讲的写的这个，其实课本上写的很少，可是事实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关于整个从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未来最后的末世。所以在大大灾难的时候，第一个期里面分了一半，好，看到没有？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里面，这个敌基督他要跟，刚刚不是讲到那个，他要跟犹太人他要坚定一些什么盟约哈，立约，然后另外三年半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毁约了，好，他就毁约了。那而且他为此祭祀跟贡献执行。当这个大灾难完结束以后呢，这个敌基督也毁了约，然后之后谁就要来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就要来到了，他会将敌基督在这个在行，他会把敌基督给击败了，然后耶稣神就来了，耶稣基督就来，而且来要干什么？做审判，背起来了没有？你不背起来，你看这段你考不清楚。背不起来也要抄一下，要不然你怎么看？你看十遍但以理书你都看不懂，是不是看不懂？其实你这样子看画图表能很清楚，非常清楚嘛。好，七十个七有一个目标哈，在9章24节讲座，他的目标为什么要一个七十七？他是为了要怎么样？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的预言，并高至圣者。为什么？人的罪恶太大了，以色列人的罪恶怎么样？太大了。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对不起哈，还没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来，除了耶稣基督来的话，才能够把我们的罪恶怎么样真正的除去，我们人没有办法除去，只有耶稣基督能够除掉这个罪恶。所以呢，而且因信要怎么样？称义，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能进到神的国度。好，那而且呢， 这个将来这个高并高至圣者，将来会他会讲到说，或许这里面有人讲到说，将来圣殿是会建立的。那也有说，就是说我们这些讲的是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呢，我们将来都会怎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永生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时期，你看耶稣基督来受膏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我们都在，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哪一块？我们在教会时期，看清楚了，你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对，我们现在在教会时期里面。这个教会时期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可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他们没有这一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当他们信上帝的人，他们也在教会，相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人士，可也是在教会时期。可是对于以色列这整个民族不信的，他们教会时期他们是不相信的。可事实上有没有这一块？有哈。所以神的救赎计划呢，它是在历史中怎么样来完成的，是我们所看到，我们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事情，都在这个历史里头，我们也在这个历史里面。那我们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你看到说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来了，对不对？钉在十字架，他已经没有完成一部分的救赎计划，有，可是呢，这个整个救赎计划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到末期，末期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新天新地，好，这个才是，这个就是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非常有名。你问所有的神学老师，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这就是77的目的在这里哈。那要感恩。好，第十章里面呢，讲到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呢，他们有天使来显现给但以理，说这样会有些大征战的事情发生。这些大征战的事情呢，我们后面啊，实际上他就告诉他有大关于这个以色列国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状况。那十一章二到35节讲的就是外邦统治的事情。在11章36到45讲的是灾难时期，12章1到14呢就是讲的是灾后时期。好，你可以透过讲的。好，再来。那11章里面呢，讲到11章二到35呢，讲的就是南方王跟北方王，然后打，你看到这个打来打去，那个打来打去，实在是也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可是这边呢，他这个马尤藻先生就把他列表列得很清楚。这个他告诉我们说，在他分成了四个时期，也是一样按照年代波斯时期里面，在11章第二节里面讲到的是哪四个王。那11章三到四里面讲到的就是亚历山大。哦，是，还有什么办法 ？OK， 好，继续哈，我们要快一点，因为这一段的外邦统治时期呢，是一个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是没有问题，这不是有争议的东西。好，这个呢，那。我想我们就不讲了，好吧？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多少已经带过，已经讲了一些。你们可以去看马尤藻的这个南方王跟北方王的大战，这个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灾难时期，11章36到45里面，灾难时期。那11章36里面呢，在这边开始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灾难时期是最后那个什么时候？最后一个期嘛，对不对？最后一个期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从历史从前面的那些跨越到这个从这个教会时期，就是大空期，这个教会时期要跨越到教会时期，一直到敌基督，敌基督是在那个最后一个期里头才会来到。这里所讲到完璧任意而行，讲的就是敌基督。好，这里现在这边讲的就是讲到七十个期里面，这个最后一个期里面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他会发做什么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说你记得这个任意而行的王指的是谁？敌基督他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是一个什么至高至大，而且他行事很通，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他所做的事，他权柄好大，在好，而且他不顾诸神，表示他怎么样？ 他自认为什么，他这么自认为是让他崇拜偶像。他的结局哈，他会倾覆列国，他会把所有列国倾覆，而且杀人，多人被怎么样，被杀了，反叛他了就会怎么样，被杀了。他的基地呢是在哪里？他是在圣山中，他在耶路撒冷圣，他会建那个圣殿。你其实你去看圣经新约其他的记载也讲到说，他会站在圣殿上怎么样说见望的话，对不对？说见望的话哈，他的结局最终会怎么样？会被最后一句最终终被怎么样灭完？被谁灭完？被基督，被谁灭完 ？OK， 记得了哈，这位敌基督。好，灾难后事情。那灾难，刚刚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刚刚有讲到说他在前面。好，我再给你们捋一下，以色列被抓到巴比伦之后呢？巴比伦之后就会换了好几个国家，好几个国家，对不对？改变了之后耶稣基督来，对不对？耶稣基督来之后，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没有这个教会时期，可是对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在教会时期。然后接着之后呢，后面大灾难讲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一段故事。那以色列他本身会受到这些这个敌基督的迫害，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大的灾难之前，按照千禧年前千禧年灾前派，我们已经怎么样被提了，所以是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大灾难。好，在这个以色列灾难的末期时候，会有怎么样？在灾难期间，很多以色列会被怎么样？十二章，会被杀嘛？很多以色列会被杀。那也有一些人怎么样蒙保守，而且那一些呢，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这些讲的都是以色列人哈。那些人呢，因为相信主而被杀的人的时候会怎么样？被复活，进入到新禧年代。有没有搞不清楚？有没有搞不清楚？我先问你们，灾难时期讲的是谁？以色列人。按照千禧年前千禧年，我们那时候相信耶稣基督人已经被提了，所以灾难的时候是指的是以色列，在这个大灾难里面最后一个期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些当这些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可以得到拯救。好，在最后十二章十到十一里面有讲到这个1350日，那个是更不好算哈。那对不起啊，实在有些数字，因为它是一个预言呢，所以你们必须要包容一下它的算法。我去查了一下，1230天呢，就是指后面的那个3年半。那但以理说：“哎呀，神啊，这个事情，这些大灾难到底要发生到什么时候才截止啊？那什么时候才截止？这大灾难，我们这些以色列人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截止呢？”他说：“你还在忍耐，再多待一个什么？”30天加45天，多的一个75天，所以是1335。那他们有讲说，这是第一个30天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好，45后面是讲到一些关于这个大灾难以后所要处理的事情。完了之后就进到千禧年国度了。没有关系，不管这些数字怎么解释，好，这都那重点在于怎么样忍耐到底，对不对？忍耐到底。那祝福呢，就是祝福的等候，对于这个充满盼望忍耐坚持到底的人呢，是怎么样终究会得到祝福的。所以呢，耶稣在新约里面跟我们说，我们当主人还没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特别的忠心，对不对？忍耐到底，我们终究会得到祝福。虽然我们现在在痛苦里头，虽然我们现在在很多面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逼迫，我们要怎么样？要干什么？忍耐到底，而且要怎么样？洁净之手。好，不是忍耐到底，然后呢，逼迫别人了。逼迫别人，我们就像那个伯萨萨在甜品里头蹭一蹭，会怎么样？得到结局。好。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都要忍耐到底。 那最后呢，主给这个啊但以理就是跟他讲说，你要忍耐啊，忍耐啊，等候等到结局啊，等到结局，到最后你会怎么样？而且你会先安息啊，你会死掉，你会安息就是指死了。我们在基督，在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死并不是什么永远的死，只是安息而已。而且你还要怎么样复活？那将来是有福分的。所以我们所以你看完，我们看完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这今生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等候那个神永远的什么呀国度的到来。好，在还没来之前呢，我们就是要该做的事情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做，到时候我们必怎么从死里复活，得到福分，得到复活的生命。有没有那个盼望？好，这本书跟这本但以理书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有。 上帝有没有说得很清楚？有。好，功课。好，我刚才跟你们说不可以睡觉。好，从但以理书啊，说到你们学到什么？第一个，你从但以理身上你学到什么？你看到什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刚刚我们有没有讲到？都有讲到，对不对？如果你专心没打瞌睡的话，再来第三个，稍微难一点，不过也不难，因为我们刚刚也重新讲 repeat 了好几遍，外观国度跟神国度特色的比较，难不难？我刚刚跟你讲到特色，第二章跟第七章，我没讲到神国国度的特色，有。那外观国度特色，一看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好，你看到说，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即使在邪恶。再强大的这些势力，这些国家都会怎么样？都会毁灭，都会过去。只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是永远不变的？神的国。而且他会不会来？最终是会来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要预备好见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除非你说你不要，你可以不要，可是将来也就没有那个永生永恒的盼望。好，我们忍耐到底，终必得福。好，我们但以理书可以吗？听不清楚？